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哎呦呦，我的妈呀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宋方姑娘，她在行凶。 是啥呀？是啥？ Yeah!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Yeah. 初心，千帆匹配，从古语诗仙的韶华，你是月亮问人灵人静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别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别，愿与你悲苦散来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生金窈窕，心中事，谁 你笑，不必对他